蒸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大军阀， 你想讲乜春啊？ 哎、你啱啱即系见， 你系咪想讲今个即系今日呢一个立法会通过呢一个财政预算案咧？ 我谂都冇乜人会留意啦，其实系咪？ 屌真系好可悲啊，老细！ 即系冇人留意。 我拉布拉咁鸠耐， 系啊， 完全冇人去留意呢样嘢。即系无论系社民同人力都好俾心机去留意，就老实讲，即系今日寻日，喂，屌咁样差15秒，差4秒，4秒嘅，去到14分56秒。就留會啊！屌， 唉，多謝四方啦， 四方咪全力咁及實唔可以留會啊嘛！ 屌，咪真係多，真係多撚謝呢啲民主派啦！老實講，我真係多謝佢哋。 唔係民主派，民主黨。 我好心，唔係對唔住，我係要多謝民主派，我真係要多謝佢哋，因為如果冇佢哋嘅話咧，水炮車係唔會通過嘅，冇佢哋嘅話咧，呢、這個機場第三炮嗰50億啦，即係嗰個50億其中一部分啦嚇，係唔會成確立到嘅。 是1400多億里面的50億， 是啊，冇错，佢系系啦系啦，冇错， 即系前期工程个50億啊嘛，跟住慢慢咁样就 冇错， 即系三炮，咁三炮都钱啦， 确立咗三炮啦，系咁啊，多谢佢啦。不过唔好意思，咁啊三炮呢样嘢咧，我哋一定会有人跟进嘅。OK， 咁啊，拭目以待吓。 咁啊，但我觉得最奇怪就系公民党啦，系咪？即系你明知嗰笔钱系会俾佢噶啦，咁但系佢自己本身内部嗰班人咧，就喺度攞光环，就话啊，屌你，即系三炮唔应该搞啊，又成屌，即系其实完全系精神分裂啦。即系你反三跑，但你有冇有做足够嘅手段去反三跑？原来你反嗰样嘢系口噏嘅啫，即系好似陈婉娴咁样嘅啫，系嘛？ 但陈婉娴都好醒，佢话角色议员。 唔系咁，其实不嬲民主派都系咁噶啦， 即系讲嘅凶狠啊！你原来全 你好似冯远基咁样，即系话又话六四游行嘅时候，佢先上去倾完之后落翻嚟讲六四，屌你老母！咁点解你上就唔讲六四？ 你咁講， 你講乜撚嘢喺度？ 其實白鴿都係咁樣嘅啫，上去會阿張榮信。 係啊，唔係咁，長毛都係，長毛都上去啊。 係， 我今日仲幫佢辦證添。咁我上去，但我哋好明確噶嘛。我哋上去話俾你聽六四啊嘛。我哋講六四好緊要啊嘛，咪共產黨收皮啊嘛。咁你上到去嗰班馮檢基，你要唔要先？不過唔緊要，我哋有對策噶。我講得好清楚，我哋有對策。 喂，你有咩對策？ 星期六你咪知咯。 我知。 唔係星期日你咪知咯。 但問題而家個個爆出嚟啊嘛，話咩？如果你哋唔硬食嘅話，就即係爆曬黑材料出嚟啊嘛。 係喎。 屌，咁咪爆黑材料咯。唔係驚係馮檢基驚啫嘛，屌關我撚事。 唔係將佢 驚，唔係驚最驚應該係湯家華。 啊， 关我捻事 啊！哦， 汤家华同呢一个即系乜发生乜关系嗰啲咁，关我乜事？ 哦， 唔系咁，所以我见到852咧，佢做嗰个即系新闻啦，佢讲呢单嘢话爆大镬嗰张新闻啦，佢好巧面就影张相咧，佢攞下汤家华同埋四方嗰张相，我唔知关四方咩事啦，但系汤家华你见到有佢份嘅话，大家都会心微笑啦，系咪？ 系咯， 吓你知道啫，喂，你要想知道嘅好简单啫，你喺 Google search 汤家华，你出咩关键字出嚟咧？啊， 汤家华咪要在 space， 然后再打，譬如。 即系呢个 十几岁咁嗰啲咧， 呢个咩咩街话 未成年咁样咧，定系 类钱乜咁样嗰啲咧， 雪闯街，跟住十一咁样样， 系冇错。 呢啲唔系诽谤， 我屌你，快啲， 真系 search 到喎， 你自己都唔知点。 唔系汤家华 咁神 ，space 十一， 我屌你。 啊，所以呢啲嘢你唔使爆啦，讲真，即系你咁多，你经过咁多次嘅立法会又好，区议会。洗礼都好，有啲咩未爆出嚟啫？ 唔系政治有样嘢就系零俾人知，莫俾人见啊嘛。咁如果嗰样嘢无端端喺 YouTube 嗰度， 咪型咯，咪咁又系，即系你有咁嘅传说，同埋有一段咁嘅片咧，完全两回事。 点型啊？ 即系你等于阿杨幂咁样样啫嘛。即系嗱，即系大家都觉，即系都认为唔系佢啦，系咪？即系 咁唔系，咁即系唔系杨幂啊嘛？ 系应该唔系嘅，应该唔系。 你应该唔系啫。 我谂，即 系 高登仔 系嘛？ 即系打紧 J 嗰啲高登仔，好多都想系啦。 好多都想系咁， 你越认就越打多两云啫嘛，其实系。咁但系如果唔系啊，即系你见到喂阿汤家华 喂，突然间变咗雷政富咁样样，大家知唔知边个雷政富先？雷政富咧就一个四川嘅官吓、啊，即系嗰阵时咧就好似有条女咧就好似勒索佢、 啊， 就同佢拍啲咸片咁样样，唔系同佢拍，系开房。开房之后咧，条女咧，咁佢自己摆咗 cam 个 cam 摆喺床头度，然之后拍完之后咧，然之后攞嚟勒索佢，咁、啊、然之后最后咩俾人即系双规咗啦，就系、是、因为嗰条片就喺网度疯传，咁、嗯、啊所以就系咁样。喂，嗱，讲起京官嗰啲嘢啦，嗱，啱啱爆一单新嘅嘢，我想讲一讲就 系 咧， 系咩？ 呢、这个犀利咯，呢、这个就系、是、诶，呢、这个政法委。即係管政法委咧，已經唔係黃岐山啦。咁、嗯、因為其實而家已經係等於習近平自己一把爪啊嘛。咁、啊、黃岐山其實佢係管即係邊啲咧？其實大概都係管即係其實差唔多 反腐、啊、 反腐噶啦。其實佢都係反腐嘅大旗手嚟噶啦。咁喂，原來連反腐嘅大旗手，即係最近都俾呢個美國政府呢、這個 FBI 查佢同呢個摩根大通嗰啲，即係 嗰個係美國政監喎、 啊，嚇政監啊，哦政監係嘛，政監同埋 FBI 啦、嗯，嚇、啊、即係 FT 爆出嚟噶嘛呢單嘢係，咁啊即係佢就係咪有內幕交易嗰啲之類啲嘢係嘛， 嚇，咪同埋佢有冇嗰啲秘密户口、 啊、秘密户口啦嗰啲咁嘅嘢啦，咁嗱。点解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制咗一个叫做一个反腐大旗手黄岐山出嚟咧？喂，嗱呢样嘢咧又令我谂翻起阿老萧早几年讲嗰句啦。喂，屌，即系中美关系之间系唔会真真正正系埋牙开拖啊嘛。第一样嘢就有一样嘢叫 Chain America 啊嘛，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老实讲就，喂，如果你话要开拖，你而家话唔惊打仗啊嘛，南海系咁喺度填海啊嘛，唔惊打仗啊嘛。喂，我而家我就揸捻一捻你嘅春袋，做一个压力测试先，你系咪真系唔惊咧？吓、啊，喂，原来你自己喺大陆里边，即系系咁打一啲，即系系咁打一啲，即系呢啲政敌贪官，原来你自己都其身不正嘅。喂，你仲有冇个道德力量咧？吓、啊，你仲有冇道德力量咧、嗯？喂，而事实上，即系你做得中委又好，即系做得中常委，喂，好多都系裸官嚟噶嘛、嗯。喂，你而家你习近平都半个裸官啦。 嗯，哦，佢个女喺美国噶嘛，讲紧。 系啊，呢样嘢，喂，你偏偏就系、是、即系你。你即係我哋琴日呢個即係喺決戰中環都講過啦，即係好多都唔信你呢個孔子學院啦，全部都送曬出國啦。咁、嗯、你而事實偏偏就係其實你嗰啲京官好多即係嗰啲家眷啊，都喺美國噶嘛。咁、所以你話去到關鍵時刻一捻你春袋嘅時候，你仲咁唔咁硬起嚟呢？ 其實唔會話更唔更加硬起上嚟，而係喂佢而家就係因為經濟數據唔乸得，喂佢未，而且佢哋自己本身未刮夠，未坐穩陣腳，所以佢哋不得不硬啊嘛，所以先至咁高調喺南海嗰度填海啊嘛。咁喺美國角度嚟講，你填海啊，咁我咪即係叫安倍出訪東南亞及實你咯。咁然後你美國嗰邊再自己親自出口述話喂。呢、這個南海係呢個成個東南亞嘅共同利益嚟喎、嗯，你中國唔可以獨霸喎。咁、你大陸嘅回應，如果佢而家要做嘅就係、是你喺私人掌握登過啊嘛、，CNN 喂直頭拍埋中國嘅軍艦就走去驅逐美國嘅巡邏艦啊嘛， 就 UGO 啊嘛。 係啊，既然你講 UGO 嘅話，咁咪攬炒咯，我爆黃岐山出嚟帶。 我唔會同你口頭上面咧，就同你即係喺度拗交噶啦，老實講。 唔係，成個觸發點最大係乜嘢咧？就係、是、第一節即係講過嗰份咁嘅戰略白皮書。喂，你講埋 國防白皮書 啊？國防白皮書啊嘛，係啊，佢講緊話海陸空呢一個嘅cyber attack 同埋呢個嘅 space attack 全方位咁樣進行防御同埋呢個軍事擴張啊嘛，喂你講到咁大，喂咁冇辦法，你中有我中有 你。而點解要擴張咧？其實我哋之前即係喺節目都講過亞投行嘅即係叫做一路一帶嘅野望啦，即係佢自己係不斷即係喺亞洲又好，即係其實係即係去到。呢、這個中東嘅絲綢之路啦，係咪？即係佢不斷係咁喺度搞基建擴張，而你係冇一啲國防啊，或者係一啲軍事去 back up 你嘅。咁、你究竟你點樣去保護你自己嘅投資利益呢？ 系嘛？咁其实如果你讲呢、這个国防上面，你觉得有咁嘅扩张需要，其实系相辅相成嘅呢样嘢系， 嗯 啊，系配合嘅，即系其实系回应紧我哋，系佢真系听咗呢个大军阀啊，即系去回应我哋，啊，即系因为佢唔需要再靠黑水公司啦嘛，已经 佢唔靠黑水公司，啊，但系问题佢之前都搞过好多军事基地嘅，希腊又玩过，斯里兰卡又玩过，咁，但系问题你当你真系成差唔多成事嘅时候，喂，人哋谂翻转头，你咁即系。引美國佬打我，咁先 ban 咗你嘅啫嘛。咁，所以中國其實係不斷咁香港搞大白仗。佢除咗係要利用大白仗，將香港嘅錢北上進貢，俾佢哋走去實現呢一個一路一帶之外，喂，佢仲係一個小站練兵嚟噶嘛。 係， 喂，你 唔係我哋見到其實香港係越嚟越唔能夠自主啊。即係點解？即係而家即係經濟咁好，即係全民就業，但係問題就係話連老人家都顧唔到有尊嚴嘅生活咧，因為其实香港已经系冇自主嘅经济同埋自主嘅政经嘅意志啦嘛，已经系吓，即系全面俾你殖民化啦嘛，已经系。 同埋你见啲大白象，你睇落系大白象。 大白象系最大问题。 但系调翻转头，其实就系、是、喂，大陆用嚟威胁香港嘅一个踏脚石嚟噶。你佢喺国， 所以其实咧，点解你话香港好捻多港珠？即系怯唔捻觉醒咧，就系、是、其实。个个就系识得喺度怨，就系话啲楼价太高啊，太贵啊。喂，而即系我有朋友喺度申请公屋啦。喂，屌，即系佢系排35000，唔系排38000嘅旧年，但系原来一年里边咧，即系佢只系喐咗3000嘅啫，个位系。喂，点解咧？就系、是、因为旧年啊个公屋落成量啊系大幅地咁样去，即系去减，系少咗啊嘛。而嗰个咩？大唔系系9800啫，原本佢个 target， 但系本来 target 真系可能系萬幾 嘅，万几嘅，系少咗成4000-5000啊。而呢个梁振英今日讲咩啊？佢仲喺度即系大言蚕咁喺度话， 土地供应不足系咪？ 唔系，佢话后年咧就会有成20000+个，屌你梗系有20000+，因为你积存咗啲货喺嗰阵时先交功课啊嘛，冚家铲，屌你仲好意思咁讲？ 唔系，但系佢话土地不供应不足嘅问题，成日都喺度讲。 咪就系讲土地供应， 但 系 佢自己 背书咁背咯。 但系佢自己嗰个政纲里边讲就话，香港唔系一个香港嘅问题，唔系土地不足供应嘅问题，系一个嘅规划嘅问题啊嘛。佢政纲自己讲嘅，唔系我逼佢 嘅 大佬。 规划嘅问题即系你问题啦，屌你规划出嚟噶嘛，冚家铲。所以陈茂波你请噶嘛，啲人嚟噶嘛，你唔好话规划问题啦，规划问题咪即系你问题咯。喂，个档系你自己揸 fit 噶嘛，冚家靓，屌！喂，仲有一样嘢，你搞咁捻多大白象，你讲咩啊？天气问题、天雨问题啊，跟住话喂，天雨问题，旧年又打几多几多次八号风球？一次八号风球， 仲要系夜晚深夜打嘅。 跟住最主要问题， 咁而家有啊嘛，而家红雨黑雨啊嘛，咪阻捻住我咯，屌！ 我听翻嗰啲做扎铁嗰啲人咁讲，佢话咩？而家唔系红雨黑雨都照翻工，顶多俾多少少人工你咁解。 系啊， 真系要搏啊，系啊。 你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搞啲大白象。是扯撚走好撚多工人啊嘛，所以點解即係你話公屋落成量係少咁多啊嘛，係少咗成三分一啊嘛， 同埋你 喂屌你老尾，喂大白象我哋係唔撚水需要，我哋係冇命享添啊！你對好多老人家嚟講，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偏偏就係嗰啲公屋先係最撚緊要啊，係 啊， 喂大白象，屌你而家你搞呢個高鐵運咩人落嚟？運大陸人落嚟同佢換血啊！即係全部住曬喺西九龍嘅， 唔單止呢一樣嘢。 你最近咪蓮塘口岸 嘅？你諗下， 你阿龍 Anton， 你話吧，你幾時會經過蓮塘口岸啊？話 咪咯，屌！你做咩會即係你 抌幾百億落去蓮塘口岸？ 喂，仲要係超支成三倍， 可能夠嘅啫。 超支成三倍， 你攞翻啲錢出嚟俾我哋啲人去起公屋啊，或者係俾嗰啲起居屋啊，抽籤抽得好啲。雖然我唔同意抽籤嘅制度，但係抽籤抽得好啲都好啊。 但係份計劃書佢咁寫啊嘛，要促進呢個跨區經濟發展啊嘛，要為香港帶一條咩新經濟新方向啊嘛。 唔係全部係殖民經濟， 唔 係全部係殖民經濟思維。你搞東北就 有錢佬咪得咯，係有錢佬咪係。 你東北發展規劃，喂屌你原來你係得嗰、那個即係。喂，个位数字嘅 percentage 系嚟起公屋。 喂，你谂下，你而家咪话民建联啊，话成日话乜捻嘢嗰啲咩，使走水货啊，走私客啊嗰啲，去捻个乜嘢即系嗰个边境嘅商业城啦，好啊，屌咪益边个啊？大家心照啦， 真系屌。 同埋大家有冇发过一样嘢咧？其实香港啊，即系尤其新界北好多供水咧，嗰水塘啊。 集水區啊，好多就喺呢個邊境嗰度。喂，你搞埋咁嘅蓮塘口岸啊，發展埋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喂，你當中製造啲污水有冇機會即係流喺？就係、是、混入咗落去咁嘅集水區嗰度，到時到後，喂你班有水中毒，即係啲水攋嘅嘢唔關其他人事啊，你自己種出嚟嘅其實。 係啊，係啊，你完全就係咁樣咯，即係所以其實你而家唔係我上個禮拜咩啊嘛，即係呢個有線就係督爆一樣嘢啊嘛，你同大陸有關嘅嘢，全撚部都唔可以公佈得噶嘛。 嗯。 啊，即係你要關顧翻佢哋嘅面子啊嘛，關顧翻佢感情啊嘛。 咁啊，不如你話俾我聽，而家你點樣睇嚟緊呢一個星期日？呢啲咁樣嘅民主派，包括長毛啦，想去深圳去見呢一班京官先。你講嚟聽下。 唔係，其實 我想聽你嘅意見。 你話你點樣見呢啲京官啦？ 屌柒長毛！ 係嘛？即係又係即係 投降派。 唔係你咪又講嗰樣嘢咯？你 晚年失節。 你就係講 長毛晚年失節。 唔係喎，你第一樣嘢我已經估到啊教主點樣回應。 晚年失節。 唔係話你即係，哎呀，屌你 做 show 唔係做 show 唔係，即係佢講嗰樣嘢就係叫 嘥氣， 唔係行禮如儀嚇，即係成班泛民都係行禮如儀，你又喺度做你唔係你即係拉布都話鳩拉咯，咁你六四咪鳩講咯 咁啊，咁啊罷工咪啱咯，所以 罷工咯，屌你罷工選咯，屌 罷工咪唔係行禮， 咪鳩做啊嘛，其實咪冇選咯，即係咁簡單啫嘛。 喂，既然係咁，我星期日啊應該罷見啊張榮信喎，大佬，你大粒麥真係好撚型咩？真係 唔係咁全真係罷見， 我真 係有啲人真係唔見啦， 係啊， 咁你一見嗰啲人，你覺得點咧？ 見 係咩信息咧？共產黨俾我哋咩信息咧？系咪得改咧？就点咧？ 见 咩咧？ 见嗰啲冇啊，咪带啲黑材料出嚟咯。嗱、啊，你咧当年 唔系，所以我觉得阿梁家杰系醒嘅，佢就讲到明就系话唔可以独立见。 系啊。 咁而佢箍得掂嗰啲泛民，但系问题咧就系佢箍唔掂自己嘅汤家华啊嘛。佢话：唉，得个两个钟唔够嘅，唉，我哋仲要即系独立见下噶嘛。喂，如果有啲咩讲唔够，喂，咁以后就喂。即系好后悔㗎啦，会 佢梗係后悔啦， 即系佢最撚后悔，因为佢好撚多黑材料系嘛，好撚多 Google， 即系都会即系登出嚟啲嘢，喂，即系 Google 汤家华，然后 Space 你一文字报道，但你冇事 噶， 你冇摆上 YouTube 啊嘛， 系咪汤家华 Space 十一？ 唔系可能迟下 U 唔止 YouTube 土豆都有埋，咁你点算？ 土豆有埋， 唔系我想问下，系咪汤家华 Space 十一啊？ 唔系，睇你自己查，你自己揾啦，大胆，有好多关键词嘅，雪厂街啊，十一，跟住 雷洒都有啊，屌， 好啊， 阿龙，你而家你出到啲咩啦？ 紧啦，系啊，你等阵先。 屌，你唔好咁样啦，真系又系衰嘅，即系你作为一个吓。党嘅内附，即系你咁样去讲人哋，诶，恼羞成怒，真系即系俾啲颜色你睇噶，真系。 哇，嗰下真系颜色。 唔系，即系我觉得嚟呢一次咧，就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嗱，你问我，我又唔会觉得民主党系唐派，即系话，即系佢即系李永达，佢够胆赌，即系 赌呢个海鲜餐。 佢唔系赌呢一个虾子面，系赌呢一个海鲜餐啦。嗱，我喺呢一个道德上咧，我 系 信任 你，系佩服佢嘅。 嗱，我系佩服佢啦。 我见到啲网友， 我都信任佢嘅。 我见到网友咧，其实转咗口风，有好多即系以前即系睇佢唔起啊，睇唔顺眼， 即系觉得佢 OK 啦，系咪？ 唔系，佢会觉得 佢够胆挑机。 惊你咧，就好似即系即系你惊你咧，就俾啲党友啦，即系出卖咗啦，咁样样吓，即系惊你咧，即系其实都系啊，啲党友唔生性。 陈树英 有 出卖佢，佢只会佢出卖陈树英嘅啫， 有啲黄超志啊嗰啲乜嘢，唔系咁，事实上老萧缩咗啦，系咪？佢都冇回应翻，即系其实 老萧乜嘢话？ 缩咗啦，都 缩咗， 系缩咗啦。 你唔惊冇得上去做节目咩？ 冇所谓，即系呢啲喂，如果老萧因为我讲一两句说话唔啱听，而唔俾我上去做节目，咁我都唔值得上去啦。系咪？ 好嘢，有风骨， 唔系 欣赏 你，照上，照俾你上嚟。第一句你讲咩？你冚家铲， 系咪当面 ban 我 account 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喂，都青史留名啦，系咪先？即系都喂，你系咪查啲关键词啊？喂，睇下先。 咦，搞错噶 ，number 汤家。汤家华 Facebook， 汤家华封盘，汤家华致富， 咩汤家华 number 屌，你汤家华第一个叫汤家华，第二个叫汤家华 Space。 衰十一，我讲捻完啦，OK 吓，OK。 咁啊衰十一，我唔知乜嘢叫衰十一啦，咁啊大家查啦。 封盘系关咩事啊？封盘 我唔知啦。 啊，封盘我记得好似佢系 封盘啫，查即系大家对到啦，网上边 又喺赌。 不过喺呢个废话少讲啦， 睇到啦，呢个泛民制泛唔系网民制泛民转派赔率表，赔率最低个系嗰个人， 即系唔受赌， 系咪 计捻咗？ 199， 唔受埋，屌你！ 199 都唔输啦，俾人输硬喎，屌你个！ 喂，嗱，我觉得呢一次咧，当然有好多人话即系民主党会转态，但系我觉得民主党都好难。虽然我都知道阿土好似倒过啦，系咪话话民主党都会转态啦？咁我都知道佢好似系缩咗嘅。咁我自己，我从由头到尾开始，我都自己我都认为，虽然我唔系信民主党，而系我觉得佢好难走位啊！你明唔明？即系喺中共冇一个好巨大嘅改变之下，民主党好难走位。如果走位嘅话咧？诶，咁真系大家发财啦！ 但问题 系人都嚼鸠佢嘅，工党、公民党，包括社民同埋 人。你嗰个着眼点就系睇翻佢究竟系喺咩位让步咯？咩委会 咪好难啦，因为嗱，而家讲到其实公司票转个人票都唔捻得啊嘛， 系。 嗱，你话斋中间有20日里边变紧噶嘛？咁如果唔系？因为有呢一样咁样嘅， 唔系咁，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啦。呢个就系阿王晶逻辑啊嘛，即系王晶嘅谈判哲学啊嘛。王晶点解会即系冇嗰间亚视咧？就系因为佢惯咗大陆嗰套叫做系谈判嘅方法啊嘛，谈判手法啊嘛，就系去到 last minute， 即系当你呢个行政会议冇到嘅，甚至乎系当你行政会议冇到嘅 last minute 先签约啊嘛。last minute 先至去同你倾啊嘛，即系然之后佢咁咪掉到尾咯。系咪先？咁而家即系中共就系咁样啦，中共就系掉到尾佢先会放啦。咁所以可能咧，唔知会唔会有 surprise？ 呢个唔知，即系好难讲。咁但系咧，即系以习近平嘅面子嚟讲咧，其实佢自己都好难咧去退让嘅，因为尤其系佢集大权，佢自己所需嘅权威已经去到咁样，佢又得罪咁多人。原来咧，你喺关键时候系你会缩嘅。咁佢嗰个党内嘅反扑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即系其实去猜度，即系佢嗰个党内互动啦。你都觉得佢系好少空间，咁所以最后尾会点咧？喂，咁啊，似乎你要睇翻，即系你个警队一哥啊，佢点样去部署啊？呢样嘢你可以见到端倪啦。而事实上，你见到光明顶二。即系加强版已经喺度磨刀霍霍紧噶啦嘛，已经 系。唔系，但系老实讲啊，嗱，即系整紧少时间，但我都要讲咧，就系我今日譬如我喺立法会自己即系食紧饭嘅时候，我都留意喺出边啦。 系开始演习啦， 唔系演习，而系咧佢哋系严阵以待。即系话咧，佢喺嗰个嘅玻璃门隔篱，因为你撞过玻璃啊嘛，系咪？咁当然嗰啲玻璃系一啲强化玻璃啦，唔怕你撞碎啦。咁但系佢玻璃门前边咧，佢设一个假嘅，即系好似嗰啲港铁嘅露台咁样嘅。个露台后边咧，佢一层板企喺度嘅。咁我怀疑嗰啲应该系俾人去做两样嘢，一嚟可以系影人啦，一嚟可以系喷胡椒喷雾啦。嗱喺呢个情况底下，我觉得咧，其实系攻立法会真系好难攻。 嗯，围咯，得个围字， 所以得个围字嘅。 如果巡政府总部再行过去又点样咧？ 啊，即系升。唔系你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再系好似即系蝙蝠侠咁样样噶啦。 即系你问我，我觉得而家我哋要谂啊，究竟而家应该喂我哋可以做啲乜嘢？然后咧， 然后咧啦， 系咪？咁我嗱老实讲，我简单啲咁样讲嘅话咧，就系话，如果喺政改里边，我哋嗱，如果我哋系有机会通过嘅时候，我相信即使唔系我讲。其他人都应该会有一啲直接行动去冲击呢一个嘅立法会，呢个其实大家都估到嘅。OK， 如果系通过嘅话，我觉得我哋要谂下，然后咧呢个问题。咁梁振英都问我哋嘅，咁我觉得 你有冇问过啲村民咧？今次 我今日问过我嗱，我就冇问过啲村民嘅，不过我通常我都知道村民点谂嘅。咁我知村民点谂咧，就系话村民其实都好想揾一个出路。咁其实只不过系睇你点样去呼唤佢哋。 哇！你咁讲，习近平其实都揾紧个出路喎，即系头先大家都讲紧冇空间退让，但实际上习近平佢立晒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得罪咁多人，咁佢而家喺香港，佢要准备一条后路嘅时候，咪直接用孟建柱走去控制卢伟聪， 咪所以咪最好就唔好谂俾佢过咯，唔谂俾佢过嘅时候落佢面咯。 诶，唔系抽皮啊？ 唔系，佢而家控走卢伟聪之后，突然之间喺临表决之前嗰一日，我松少少俾你，咁啊点咧？ 松咩？佢可以松咩？佢我觉得喺临表决之前嘅时候，我哋更加应该要去讲清楚我哋嘅最底线。譬如话，我哋喺八三嘅框架里边，你601呢样嘢咧，我哋不能够接受嘅。即系无论你由公司提名转到个人票都好，即系公司票转个人票都好，你提名嗰样，我哋不能够接受嘅。 你唔应该，如果咁讲，你应该提升我最高，我直头否定八三一框架啊嘛。 咁否定八三一框架，其实真系否定八三一框架。咁我屌你啦！我第一否定八三一框架，第二我哋认为基本法应该系由我哋有香港人嘅自主性嘅，唔应该由你去做一个嘅，即系即系由你 否定埋白皮书噶咯，顺便 由你去制定咗一个嘅基本法之后咧，无限诠释，系咪？即系正如好似系2004年咁样，系哇屌咁样，三部公民五部曲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喺往下所谓嘅然后咧，就系我哋自己香港人要揾翻我哋一个嘅自主性啊。我唔好讲经济嗰方面住，喺政治嗰方面住，我哋都应该即系所谓嘅叫咩咧？叫全民制宪啦。OK， 全民制宪， 即系我哋叫重定基本法，全民制。嗱，我呢个唔怕讲，因为呢个唔系 I'm sorry， 呢个唔系所谓本土派佢哋创造嘅一样嘢。即系喺香港讲全民制宪呢样嘢咧，就应该追溯翻一个全民制宪学会，即系叫刘山清同埋已经死咗嗰、那个 阿雪姬， 唔系，我第霎时间系唔记得佢个名添，咁即系嗰啲前辈去即系去创立嘅呢个学会，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喂，我哋唔需要，我哋唔需要因为咩个人私唔私人恩怨，而我哋认为我哋香港人到今日呢一个地步嘅时候，我哋需要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咪落咯，系咪？我哋咪即系全民制宪咯，我咪重定基本法咯。你基本法冇咁嘅人民授权嘅时候，我哋就要争取啦。咁啊，今年嘅七一游行咧，其中民阵咧都提咗呢样嘢。虽然有啲人可能觉得民阵系左交啊、戇鸠鸠啊咁样啦，但系呢样我唔理佢。但系佢喺佢游行嘅里边嘅内容里边提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喺七一里边一定要企出嚟发声，唔可以龟缩。因为你雨伞运动俾佢清咗场之后，六四嗱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啦 ，OK？ 如果你七一都系收皮嘅，因为民阵所谓叫左交啦 ，OK？ 但你本土派又唔会有搞其他大游行，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我哋真系收晒皮唔出声嘅话咧，咁啊真系共产党最开心，老实讲啱唔啱先？咁我觉得我哋要防止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就系我会呼吁大家就系积极参与喺6月4日晚嘅维园集会啦，系咪？即系话要多啲人去积极去参与呢样嘢。同埋我有一点要提，即、就、系、是、有一点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我唔知 Anthony 同阿龙你有冇留意一样嘢？过往咧，我哋咧咪会好。常常聽到咧，就係、是、譬如陳一樂啊、梁愛詩啊，或者之如此類啲交人咧、啊，講咩六四啊， 唔係咁今年都有嘅，梁振英都有講嘅， 梁振英少講，但係好少，你明白 嗎？ 好少，你明白？ 即系阿袁秋啊、树根啊嗰啲，完全 好少啦。以前嗰啲系成嚿，即系讲一句啫，嘣一声煲打好卵大噶、啊。 今年就唔会行呢个策略。 有论坛咁样嗰啲啊，屌鸠佢嚟噶嗰阵时，即系话系我哋叫民主派对港共嘅，你知唔知啊？ 系咯。 而家咧 冇啦，而家系拆散晒，都话咯。其实我哋上 而家唔系拆散晒 ，I'm sorry 吓、啊，点样咧？ 而家就係咩呢？琴日我就係我對呢一個梁金城金金大師。 哦，金金 城。咁、當然我唔係講金金大師特等於土共咯，我意思係話，即係而家個客觀情況就係咩呢？已經唔係我哋去對啲土共啦，而係我哋對住本土派去論爭。即係喺共產黨裏面嚟講，喂，屌我，你老實講，你係共產黨，你係共產黨。喂，最開心啊，梗係屌你哋自己拗鳩 鬼打鬼 咯。以前我就梗係覺得，喂。我而家讲六四其实冇问题嘅，咁你咪我同你拗啦。而家我觉得，咦唔使喎，屌你哋自己都喺度拗紧，话咩六四其实同中国冇关系啊嘛。诶、哎，好乐观其成，拍手掌，搞掂，收工。嗱，所以喺我嘅立场嚟讲，即使你话而家港大学生会有港大嘅一个悼念嘅话，我觉得各位朋友唔好去即系话去话港大啲乜嘢，因为我觉得。佢悼念六四，即系话佢同一个本土嘅一个嘅历史，或者系佢要迈进前面嘅方向系有挂钩噶。 即其实港大嘅朋友都冇忘记呢样嘢，我觉得我哋系要尊重佢哋。 咁、okay? 我觉得啊，好似 即使喺热血嘅话，咁佢哋十八区搞啦，我唔知佢搞咩啦、到时候会唔会变成另一种嘅嘢？呢、這个我唔理佢啦。 咁我觉得丁子霖好有风度嘅， 冇错啦。我觉得我哋要学习呢样嘢，就系我哋有风度啲，就系话喺呢一个咁嘅形势底下，虽然有人其他咁样搞，但系而家喺度听紧呢一个嘅，即系叫做虽然好捻闷啦，系咪冇图关喺度啦，系咪冇咁样好听啦，系咪？咁但系我都呼吁各位朋友喺6月4号晚都要去维园聚集埋一齐、要20万人甚至更多，话俾共产党听，屌你搞唔捻到我噶、你收皮啦，唔系你灭门啦，共产党啱唔啱先？我觉得呢一样嘢先至系最 solid、最有能力去话俾共产党叫佢收皮。点解咧？因为其实有啲人可能有啲半岛派话：，喂，屌共产党惊你有牙咩？屌你出嚟维园嘥紧气啦咁样。你谂下今日啊，你大家睇下啲 TVB 嘅新闻，一个喺外即系一个中国籍嘅留学生。佢自己寫一個公開信，聯署有百幾個中國留學生，呼籲內地去即係大陸啦，去認真看待呢個六四事件嘅時候， 哇！好難得嘅，其實 封殺，封殺啊！係 咯， 喂，如果對共產黨真係冇威脅，就唔撚封殺啦，戇鳩 黑歷史 嚟噶嘛！我哋明係冇錯，我哋明明知道呢一樣嘢啊！即系一刀插落去共产党度，屌你老母你搞鸠，我咪搞鸠你咯！讲捻完啦，已经老实讲。所以如果真系支持民主反共嘅人，就应该系悼念六四，继续喺香港抗争。你唔理你中唔中意支联会都好，当然我知道啦，喺几年前之前嘅时候，你未必会唔中意支联会啦，系而家先至唔中意嘅啫，都唔紧要。你唔中意支聯會都好，我希望你好似過以前嗰幾年聽翻嚟嘅講法一樣，唔論支聯會乜鳩都好，民主黨乜鳩都好，你係因為個信念而去呢一個六四晚會，一個核心就係我哋要屌柒共產黨，講撚完。 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